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朱旭同志追思会昨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多位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汇聚一堂，共同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请听报道。 昨天是99重阳节，北京人艺选择在这一天召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的追思会。在追思会上，著名演员濮存昕表示，朱旭老爷子的精神将传承下去。 朱旭老师是我们演员这行的榜样，我有幸我跟朱旭老师有过合作，我们受过他们的影响，所以朱旭老师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的精神轮回了，到我们身上来了。除了在咱们仁义这舞台上，我们认为朱旭老师是祖师爷，人家在电影界，在国际影视界，朱旭老师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今天我们纪念朱旭老师，真的是在为他喝彩。 在追思会上，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雷也深情回忆起了与朱旭老爷子同台的日子。 我在这个年轻演员里算是跟朱旭老师接触比较多的。我记得屠夫那个时候是我来剧院不长时间，那时候朱旭老师已经70多岁了，而且那个戏3个小时，台词量非常大，但朱旭老师可以说是几乎每场都是零失误，所以当时也是把我惊到了。我们这块演员加把劲儿，向朱旭老师学习。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刘镇伟执导的电影《功夫联盟》明天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叶问四位传奇人物空降现代，助力年轻的主人公费英雄追求真爱的故事。美国喜剧电影《我的间谍前男友》明天在全国上映。电影由苏珊娜·福格执导，讲述了奥黛丽因前男友的间谍身份意外被卷入了一场国际阴谋，从而被迫与闺蜜摩根在欧洲大陆上演惊心动魄又啼笑皆非的国际逃亡之旅的故事。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将于11月30号开始在保利剧院演出5场，此后还在50座城市将进行100场巡回演出。《宿敌小魔女》是日本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一个有关生命、尊严、友情以及勇气的故事。中文版《宿敌小魔女》在舞蹈、布景、服装、多媒体及魔法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力求以老少皆宜的形式给孩子和成人带来爱的感动。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将台湾蒙甲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夜最低气温只有50摄氏度，所以明天早晨的气温会非常的低，出行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虽然较今天有所转差，但是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文艺资讯。世界芭蕾舞剧芭蕾巨星，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首席，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将于11月17号到19号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众多明星一道，在天桥剧场为北京观众带来全新制作阿木。那阿木源于法语的爱，演出由3个剧目组成，音乐由柴可夫斯基、巴赫、莫扎特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改编而成。更值得一提的是，阿木除了在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英国首演之外呢，中国是第5站，同时这也是在中国的首演。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先生介绍了邀请这部作品来到北京演出的意义以及剧目的风格，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扎哈洛娃他是公认的芭蕾巨星，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非常的大。我想我们运作扎哈洛娃来天桥剧场演出呢，第一呢，就是为了繁荣北京的文化市场；第二呢，我想也是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因为我们在走出去请进来这一块呢，确实是已经做到常态化了。作品的主题就是爱，它是爱的不同的，用芭蕾特殊的形式来表达。3个编导呢，风格不同的，有一些偏重是古典芭蕾一些的，有些偏重于现代芭蕾一些的，所以他这次来呢，他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这个三部作品，相信呢中国观众呢也会对他会非常喜欢。 近年来，随着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等影片的热播，印度电影带给我们不小的惊喜，凭借其搞笑的功底和独特的视角，征服了许多的中国观众。最近印度电影再度来袭，格格老师正在各大院线热映，这部电影会不会再次爆红？印度电影为何如此吸引观众？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您一起聊一聊格格老师和印度电影，欢迎您关注。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我们的嘉宾就是小爱老师。你好，小爱。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小爱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因为这个上映了又一部印度电影上映了啊， 又一部。 对，因为我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神啊，应该算是第一，这是当时第一部啊，我的个神呢 啊，然后还有那个叫《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 神秘巨星， 就这三部电影，当时一下子就感觉把印度电影一下子掀到了一个高度，反正就来一部感觉火一部，来一部火一部啊，然后这不，哎，哥哥老师又来了，然后这个。不知道这部电影您怎么看啊？ 也是挺火的 哦。 对对，格格老师，其实上映之前呢，我没有看到太多相关的宣传。他是在后国庆档，杀出来的一匹黑马。其实最开始上映的第一天，我发现那个排片是蛮少的，不是特别多。 哦， 我记得我当时还在那个朋友圈，还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片才不错。其实如果想看的话呢，大家应该尽快的到影院里面去找。然后呢，又过了两天，我会发现说，哎，影院的这个排片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口碑。自来水口碑呢，一定是一轮第一批观众进去看完之后呢，会觉得哎，真的还不错，然后大家口口相传说，哎，这个印度电影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看的。所以我现在身边很多的人都在问我说，哎，说那个听说又有一部特别火爆的那个格格老师啊，我说格格老师可能他没有那么火爆，但是呢，确实也是一部能够吸引到我坐下来静静的去观赏的一部影片。 哦， 对， 他这次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咱不剧透的情况下，或者 其实特别俗套，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老师带领一个插班的插班生， 有点放牛班的春天的那个感觉。 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比较经典的师生教育题材的影片，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对吧？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然后呢，因为某种原因，他接管了一个班级， 哎， 然后这个班级呢，学生呢又都是特别的整蛊、搞怪，然后不喜欢学习，然后最开始呢，一定是和这个老师之间呢是去对抗这个老师，对吧？然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呢，一定是这个老师用自身的一些魅力，或者是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然后感化了这些学生，然后大家呢，这个关系呢，从彼此之间的抗争到相互接受、彼此依托、相互支持，然后之后呢，他们在一起，比如说完成一个学分上的逆袭，或者是怎么样学校表现方面的一个逆袭，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大家去共情、共鸣、感动的一个制高点。这我们想，我们看到的影片， 这大部分都 是 这种电影，都是这种套路、啊。 对，那么如果你以为格格老师是摆脱了这个套路呢，我想你还真错了。就他还确实还真是一个俗套。 明白，你就不要期待说哦，他是不是把这个电影拍出了新花样？不是， 对， 就是这个套路。 但是就是很神奇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很俗套的一个剧情结构，包括模式，包括它举个例子，包括它在视听语言上，它没有什么太多美学上的这种特殊的设计，或者说它的视听体系里面没有说我们像研究其他的电影一样，我们还可以挑出一些语境，挑出一些段落来分析一下影片的视听语言。这个还真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很正，就是很平的一个视听体系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你会知道它非常精准的，它做了一些结构上的一些设计，节奏上的设计，然后你会在不同的点，可能差不多过个10分钟、20分钟，你就会发现到了一个情绪的高潮点。这个时候泪点低的人呢，他就会被感动，会流泪。然后接下来可能又过了10分钟、15分钟，又来了第二一个点，就他的这个矛盾冲突，这个戏剧性它是非常强的，而且基本上是伴随着他铺的满满的音乐，满满的音乐铺满了整个全片的。对，其实按理说这样的影片，它一个是剧情比较俗套，一个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系的高级的电影语言来做支撑，结构上呢，它也没有去做一个非常聪明的 高就是烧脑级的一个规划，比如说玩一个结构上的一个玩法，交叉剪辑呀、或者是插叙倒叙啊，时空跳转呢、其实它也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平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依旧你还是会喜欢。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当时看完之后，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想来想去呢，我想可能是得益于两个原因。从大的方面来看，第一呢是这个影片呢，它还是找准了能够去打动观众的这个点。它在它的这个主题上，它有一个多重的母题，而这个多重的母题里面呢，就涵盖了几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说学校的教育体制，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方面就是家庭关系，特别是子女和父母亲之间的这种长期得不到和解的这样的一种有问题的亲情，应该走向何处。第三呢就是整个从国家这个角度来看，从整个社会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对于一些和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我们对他是不是有歧视，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不太一样的一些怪人，歧视问题。然后第四就是整个这个社会，整个这个国家当中不同的群体的分化问题，有富裕的阶层，然后也有非常贫困的这些穷人，那么他们如果真的是通过某种关系，他们相处在一个所谓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互相彼此面对的时候，那么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不和谐，那么这样的不和谐怎么样去去除，怎么样去达成和解。其实它的几个不同的母题，不同的母题呢，说起来呢其实还都是挺现实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不光是印度本土的这些观众啊，就是包括其实你说美国观众、欧洲观众，包括我们中国国内的观众，大家看的可能都会在某一个点上，你会有一个感同身受的地方，你会觉得被打动。所以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题材的这种选取，包括他在人物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师生关系上，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塑造和刻画，他做得非常的深入，所以呢就导致了大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共情共鸣的这种情感。那当你产生这种共鸣的共情的情感的时候，你肯定是会喜欢他，你会接受他。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套路是很俗套的，但是他是一个俗套的故事呢，他相对来讲呢，他还是做了一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就是他讲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本身他是患有先天的身体缺陷的，他是有这个抽动会语综合症。就这个 听起来好复杂的一个， 对，这个病很复杂。其实我身边我都没有真正见过，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他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 就是表现出来是就是各种，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所表现的是不停的打嗝，然后他会发出那种汪汪汪、哇哇哇的那种怪叫那种声音，然后他在他情绪特别紧张，在他激动。就是在他的内心特别不安定的时候呢，尤其会表现得特别的强烈。所以呢可能就会导致，如果说你患了这个病之后呢，可能你的整个人生都是处在尴尬之中。因为你不能控制自己。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在电影当中也是一样的，这个小女生她就回忆她之前小时候的各种遭遇，在学校各种遭遇，她受到排斥、受到歧视，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她因为她是病人，她没有办法，可是呢她突然就会出现那种很怪的声音，然后她的头部会不规则的这样的抽动，然后一边抽动一边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个老师是个女老师啊？ 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女性，对，那对这样的一个，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边缘人物，对吧？就是她真的是一个很边缘，因为这样的病的患病比例，它是很罕见的一种病症，而且这种病症呢，其实也很难被治愈的，所以就是一旦患了这个病症呢，实际上首先就宣布了你这个人可能你就会 脱离一个正常的社交群体， 嗯， 甚至在你日常的这种生活，因为你要接触社会，你要出去学习、出去工作，你要接触别人，但是当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你会引得是很容易引得自己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笑柄， 嗯、 或者是和大家产生这种隔阂， 嗯、 所以呢，他首先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给我们首先就摆出了一个困境，这是第一条矛盾冲突线， 嗯、 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女性她还是依旧非常想当老师，你知道吗？ 哦， 这个要求就太高了，她跑了五年，然后有18所学校。都拒绝了他，然后所有的人就告诉他说、嗯、你的背景真的很好，资历真的很好，是双学士双学位，但是你真的对不起，你不适合当老师。 嗯， 可是在他心里面呢，他就心存着一个对于老师的一种善念和一种、嗯、一种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基于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 哦、 就是他经历过的一个校长，这个校长就当着全校同学的面鼓励，就是告诉大家，是这个孩子，我们要给他一个平等的一个待遇， 嗯嗯、 就是我们不能去 歧视他、 歧视他，我们依旧要给他一个同样的一个社交、学习、成长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因为这个校长的出现呢，就使得他从小他的心里面呢，就种下了埋下了一颗种子， 嗯、 就他就是想当一个像他的校长这样的一个老师。 嗯， 就其实他是一个有怀揣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梦想的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独立女性、 嗯、 而且她除了有这个病症之外，其实她在她的外形啊、气质啊方方面面她都是非常出众的一个人。 嗯， 首先第一条冲突线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人她想当老师，那么但是呢影片讲的呢又不是说单纯的让我们去看一个个人的励志故事、 哦、 如果我们只是把镜头聚焦在这个女性她如何当上了老师这条故事线呢，就显得比较单薄啊、 嗯， 就是一个关注了一个个体。 嗯， 在这个时候呢，电影呢又加入了第二条线，第二条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老师和学生逆袭， 嗯， 这样的一个师生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模板，在第二条线上， 嗯、 就是他呢又接了一个班，这个班叫9F班， 嗯。 9A 班、9B 班，最后到9F 班、 嗯、 那显而易见这个 F 班就是 垫底了， 垫底的班。 嗯哼， 那么为什么垫底呢？就是它最后就又会引发出来一些社会化的一些话题。 嗯， 这9F 班是一个差生班，就学校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也没有人尊重他们，也没有人对他们抱有任何的期待，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如何去让这个9F 班的这些学生首先接受自己， 嗯， 然后在接受自己的同时呢，又能如何能够去带领这些学生突破所有的阻力， 嗯， 能够去逆袭成功？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其实他是两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 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格格老师呢，他是代表着一种双重的救赎，首先是他个人身份上他需要有一种自我证明。自我救赎，但是同时呢，他也需要在他的这个执教的生涯当中呢，他也需要拿出这个 救赎别人， 救赎这个班级的每一个学生，同时呢，他其实也能够去影响或者是改变学校其他的老师、校方其他的这些、 嗯、 包括校长在内其他人的很多很多的观念和想法。 嗯， 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在一个原本其实是很俗套然后很简单的故事里面呢，他就加入到了很多就是很多很大的话题。 嗯， 对，你看我们之前看的就我们国内的观众非常熟悉的也非常喜欢的、嗯、其他的印度电影啊，包括摔跤吧爸爸、 嗯、 他可能更多的他会涉及到他是一个体育励志题材运动类题材、 嗯、 但是他更多会涉及到女权主义，然后妇女关系、 嗯、 然后这个女孩子她在印度这个社会她有没有真正去自我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它更多的是放在女性的这一部分。 嗯， 那么这一部分呢，它在格格老师中间是有的，因为这个主人公她是一个女性、 啊、 她能不能去支持她的梦想、 嗯、 对吧？那么神秘巨星呢，它里面会谈到亲情关系， 嗯， 这个母亲她是如何去非常以自己的这种柔情和博大的这种母爱去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实现当一个歌唱家的一个梦想、 嗯、 它涉及到亲情的部分呢，在

你们这样板间是不是所见即所得？ 是的，现在正品5.0换装团购，999一平米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卫浴净水电器都免费升级，但是只有50个名额哦。 老公，你说咱要不要先占上个名额呢？ 快定，400-606-8866，快定，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聊一部印度电影叫哥哥老师，然后由此而聊一聊印度电影吧。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嘉宾是独立影评人小爱老师，你好。 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哎，欢迎小爱啊。刚才上半时段小爱老师已经解剖了一下这个哥哥老师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啊，既然来了拿到了那么多的票房是吧，我们也得留下点什么。咱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聊一聊印度电影吧。我先说一说我对印度电影的一个就是初级感受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动不动就跳舞，是吧？这是可能早期的，就是宝莱坞电影的 歌舞， 对，一言不合就歌舞，感觉看着看着他们莫名其妙就出来一群人，就啊你 你那那你， 就各种跳，然后跳跳跳跳跳完了以后，该接着演继续演，然后就非常神奇。当然，我觉得我对印度电影最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部，比如说这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然后还有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啊、等等的，反正一些这些电影，我不知道小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印度电影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有什么起源？ 对，其实大家可能，其实我也一样啊，在我真的去走进印度电影之前呢，我跟大帅的认知是一样的，就是印度电影嘛，就是一群穿着色彩绚丽的男男女女啊，他们在电视，在这个大荧幕上，通常那个电影都很长，然后剧情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反正就是总而就是 说那个动不动就会出来唱唱歌跳跳舞、 啊、 对，然后很欢快的，不管你这个故事有多么的悲伤，但是你始终是能够在一个好像感觉是挺欢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奏氛围当中把这个电影看完。 嗯， 这个呢其实确实是上个世纪印度电影可能九十年代之前可能更多显现出来的一些特质。 嗯， 实际上大家可能并不了解，其实印度电影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 嗯、 而且一直以来呢印度电影它在全球的电影工业上呢它也是占据了一席位置。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生产厂、 嗯、 生产国度，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 啊 不可思议哈！ 对啊， 说难道不是好 莱坞 吗、 啊？ 真的不是。印度电影它在200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做到了一年生产1200部电影。对、 哦， 然后现在就是平均每一年印度电影的年产量是大概1500部左右，这个数量是居全世界第一。 嗯、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印度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嗯， 然后这个民族的国家呢，其实他们这个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 嗯， 他们有很多的文化，但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历史并不多，因为他们自古到今是时常是被不同的外来人所殖民、 嗯、 所统治。其实他们真正自己留下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说，其实印度当然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呢，它的这个文明古国经历过很多次中断或者是叫打击。 是，所以他自己留在历史书上属于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的多。 嗯、 那么印度人他们自己真正喜欢的，其实并不是去研究一些我们会研究很多的历史啊文化方面的东西。 嗯、 但是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当下。他们喜欢去寻找一些比较娱乐化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有人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唱歌跳舞、 嗯、 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喜欢在当下去寻求一种娱乐化、 哦、 寻求一种当下的一种快乐。 嗯， 所以呢印度人他是很喜欢看电影的。 嗯， 差不多是每一天印度电影的观影人次呢都会达到1400万，据说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嗯、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对这个电影的需求首先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第二点就是印度的政府其实它是很支持印度的电影产业。 嗯， 实际上在1896年开始，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发明了电影。 嗯， 然后之后差不多的后面10年当中呢，一直不停的是有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 嗯， 把电影这个东西带到印度去。其实印度很早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很早他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电影。 嗯， 然后在1913年的时候呢就有第一部印度的本土电影开始。 哦， 然后呢到了，对，但是他们真正被那个全球的其他国家的电影观众所熟悉呢、 嗯、 还是从1954年。 嗯， 那个时候有一部流浪者让印度电影大就一下就是非常的火爆，蔓延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长辈们应该也都很喜欢。 哎，流浪者是那个， 好像是那个 流浪 啊，对对对， 阿巴拉古 啊，对，就那首 阿巴拉古啊，就那个 像拉兹之歌嘛，还是叫什么？ 啊、 对，应该是那一个、 啊， 对，是不是那个？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篷车， 嗯， 大篷车应该其实咱们就应该会有一些。 也都有所耳闻， 一些印象知道、 嗯、 对吧？ 对， 就这样的一些影片出来之后呢，就是让美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观众呢，就会意识到其实哎，印度人拍电影也是蛮好看的。那么再后来呢，到了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90年代呢，其实你会发现印度的政府呢，它给予印度电影上了极大的支持。首先，它在电影的审查方面呢，它不像英国人殖民的时候那样、 嗯、 那么的严苛，它这个尺度啊，包括它政府监管的范围其实是很小的，所以呢，以至于就是印度人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同的题材。 嗯， 就我们可能在国内近两三年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主义题材 啊， 但是即便是现实主义题材呢，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话题也会折射到不同的方面，对吧？ 嗯、 比如说体育励志类的、 嗯， 然后妇女亲情类的， 嗯、 或者是女权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嗯、 对种就是男权女权这样的一个种族歧视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或者是跟宗教相关，直接去、 嗯、 我滴个神，直接是去挑战那个宗教的， 嗯、 对吧？然后还有科幻什么什么。 其实他们所涉及到的题材种类其实都是非常的多样化。实际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非常写实主义的这些作品呢，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惊悚片，还有很多的科幻片，不同的类型片其实也都有，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在国内的大荧幕上看到，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印度电影它的题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呢，就是像在90年代开始的印度的所有的这些文艺电影、艺术电影呢，其实它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就即便是你一个普通人，你想去拍一部影片，你去募资的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你能够成功的几率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呢，你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又喜欢娱乐、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又喜欢这种民族认同感，因为他们是多民族，他们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影这样的一些介质去传播他们自己民族的一些民族文化，并且呢和其他的这些民族种族去进行更多的交流。所以呢在然后政府又支持你，然后你又没有你的创作空间又是这么的大，而且特别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到现在呢，印度人非常聪明，他们跟好莱坞呢学了很多东西。他们把好莱坞的这种制片人中心制，包括电影工业流程化下面的电影生产的这些体系呢，他们都已经非常娴熟的他们自己学过去了。可是他们又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去 copy paste， 他们会有自己更多的印度元素的一些东西加进去。比如说他还是会适时的放到一些歌舞在里面。那我们看《神秘巨星》的时候，有印度歌舞，对不对？我们甚至看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起跑线啊，这其实也都有。但是这些印度歌舞，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所占时长的比例 在不断的调整， 已经在不断的缩小，跟我们父辈母辈那个时候看的电影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在《神秘巨星》里面，真正这个歌舞出现的时候呢，歌舞它已经具备了一种叙事性了。 就不是在那么突兀的突然冒出来， 对 对 对对对。以前就是作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唱一段跳一段。 对对对。 不需要有太多的美学上的一种设计。现在呢，就是再出现歌舞的时候呢，通常在这样的一些商业类型片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叙事的一些元素。你他唱的歌里面歌词所表达的含义，然后包括他出现唱歌跳舞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个节奏，它是配合整个这个剧情和叙事的，它慢慢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会把印度的很多本土的元素，印度电影的一些本土的特点，把它放到一个好莱坞的一个模式当中。那咱们现在一直提到那个印度电影呢，会提到宝莱坞。但是其实印度不仅仅是只有宝莱坞。只是说宝莱坞因为是它以孟买为中心的，为制作和生产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区域，它是占印度电影的大概1/4的这样的一个比重，生产上来讲。但是其实呢，从整个印度这个国家来看呢，它还有托莱坞，还有考莱坞，就是对不同的， 它有这么多啊， 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它会有自己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制作生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所以不仅仅是只有宝莱坞，但是宝莱坞呢确实它是代表了，对，代表了主流的印度电影的一个生产制作，甚至包括项目孵化，然后电影输出。电影输出方面来讲呢，印度它现在是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呢，是在一个成一个急速上升的一个曲线上，你知道吗？在2017年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数据，就是印度电影它全部就整个电影产业呢，它的发展是有27%的增长，也就是将近30%的增长。它的海外总票房是3.67亿。这个数字我们猛然一听可能并不是那么震撼， 一部 3.67亿美元。 啊， 对，但是它相比前面一年2016年呢，它同比是增长了将近3倍。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是一个海外票房的一个数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包括中国的观众，特别是中国的观众 很认他们， 对，包括可能美国的观众、欧洲的观众，大家会越来越去 buy in， 去接受印度的现在这些当代的这些电影人的这些作品。然后中国呢真的是印度电影的一个温床。就印度电影来中国 最近这两年几乎是来一部赢一部，来一部 赢一 部，赢 一部满载而归，真的。 对，而且基本上是票房和口碑都是双丰收。 嗯， 这格格老师，我刚看了一眼，他现在上映七天嘛，4900万，差不多到5000万。 嗯， 但是相对于他之前的所有的宣发投入啊，各种投入来讲，我觉得也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对，几乎之前没有听过任何他的这种大肆的宣传。 对， 其实包括之前还有那个叫什么巴霍利王什么东西，那几个电影还有大手笔的宣传。当然，其实那几个电影好像没有收获太好的这个。 对，他那个也是学好莱坞的那个体系，就是说我给你拍一个系列片 啊， 他是学的那好莱坞那种体系。当然可能在国内或者全球，它的一个票房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因为它是一个史诗级的这样的一个巨制啊，然后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 对。 还有一点就是印度电影呢，它是一个像好莱坞一样很商业的一个造星的一个氛围，非常的浓厚。 嗯， 你看我们之前讲的阿米尔汗， 对， 萨尔曼汗，然后还有一个汗，就三大汗，就是他们整个，对，名字里面都有一个汗，沙鲁克汗，名字里面有一个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所有这些男演员呢，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的表演，他们被贴了个标签，他们被打造成了一个明星，然后。整个这个印度全国的这个电影资源和电影工业呢，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些为数不多的明星，在着力的去打造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影片。 嗯， 所以他们其实不光是制片人制、中心制，其实他们也是明星中心制。而所有这一套方法，实际上都是跟那个欧美那边学过来的，西方的一些电影发展的一些很纯熟的东西。 嗯，而且我感觉他们那边的这些打造出来的这几大汉啊，还真是够爷们儿啊，一个个的，就是还都是属于那种标准的，就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男人。铁汉男人型的， 对 吧？ 对，而且特别是那个阿米尔汗啊，为什么中国的观众这么喜欢他？我觉得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印度国宝级的一个演员，其实同时他也是甚至是印度的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 代言人。 你看他所关注的所有的影片，甚至包括他自己所做的那个综艺节目，他们每一次关注都是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以这个困境为一个话题，为一个故事的开端、起源，所以很多人会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想，我说，那我们看他们这个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个神秘巨星、起跑线，然后摔跤吧爸爸，你会在想，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好看的，但是你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敢去做这个电影吗？就拿这个剧本，拿这个故事大纲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敢投这个电影吗？我作为制片人，我真的会认同这个题材吗？那可能还真是不一定。所以呢，我想就是印度电影人，他们是一个很踏实的，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在创作这个层面，他们是很踏实的，甚至他们是愿意是停留在一些初级的一些领域或者是初级的一些空间里面，他们去做深耕细作的。 嗯， 比如说像这些，就拿格格老师啊，做例子，他就是讲的一个是俗套的老师跟学生的故事。你再拍，你也不可能拍过《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这些都是影史上的经典啊，对吧？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去拍？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人人都能想得到结果的故事，但是你还是这样认真的去拍了？而且你关键是你在认真拍的时候呢，你真正的是把每一个人物把它做活了。所以因为大家认同这个人物，所以大家会接受这个人物他的一些行为，然后整个按照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他推动这个人物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又去推动整个这个故事的叙事，所以这样的一些呈现方式就非常流畅，就会觉得很真实很自然。 哎，你说到这儿让我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触啊，我觉得咱们中国有的时候有一些电影人啊，他的一些作品，很多时候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没学会走就想飞，就是可能我们说很多电影人一看，哎呀，这个套路，这个讲述故事的套路太老了，那个我一定要玩点花，给你来点插叙倒叙，然后再给你来点打破时空节奏，咔咔咔，然后再给你来点色彩等等的，反正就是 想要去为了创新而创新、 嗯、 但是好像感觉讲故事的基本功还没有打扎实，就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是是是，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的导演啊，年轻的导演 他们在拍商业类型片的时候呢， 嗯， 他们会想去寻求一些更高级的东西 啊，对， 就他们希望自己拍的东西是很高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 嗯嗯， 这个首先是确实是，如果是我也会这样的。 嗯，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其实还不在少数，有很多的人呢，他会去抄袭和借鉴。 嗯， 就有些人他很，我觉得是很不要脸，他会直接去把故事和人设。 哦， 包括甚至桥都一块都抄过来、 嗯、 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很不要脸。 嗯， 这是比较低级的抄袭。 嗯， 比较高级的抄袭呢，是我把故事盒拿过来，我做一个参照，我做一些改编、 嗯、 做一些改动、人设上、 嗯、 环境上、背景上、 嗯、 然后我的叙事方式上、故事结构上、 嗯、 但是呢，我一定会去抄他那个结构。 嗯， 就我觉得做的比较聪明的是他去借鉴一些影史上一些经典影片的一些结构。 嗯， 但是呢，把它放到一个自己创作出来的，在这个土壤上孕育出来的一些中国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出来的比较高级的东西、但是就是回到就是大帅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确实是大家现在不太屑于去平铺直叙的去在一些比较，我就是我说比较初级的领域之内、 嗯、 啊，我们去首先能不能把这个故事 讲 好、 嗯、 然后你再去考虑你这个结构上你是不是要玩两个不同的空间、 嗯、 然后玩一个切碎重组，然后在某一个空间里面呢、 嗯、 再像致命 ID 这样再去玩一个倒叙插叙、 嗯、 然后再回到前面的现实空间之后你再改成正叙，就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想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花式的玩法、 嗯、 那我就说印度电影它，我没有看到他们去追求结构上的一些创新、 嗯、 或者结构上的一些非常聪明的非常有电影感的一些表达方式。 嗯， 视听语言也是很一般呐、啊。我就跟你讲、 嗯、 我讲格格老师，我们不会像讲其他的电影一样他去分析一下。 嗯， 就哪怕咱们去说一出好戏，我还能告诉你说他里面那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是借鉴了库布里克的那个2001太空漫游，他都有的一些就是电影的叙事体系、电影的美学体系上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去拿来谈。我觉得格格老师这里面就是你不用去聊什么摄影机的运动啊什么，其实他的运动就很平铺直叙，很简单、 嗯， 就是把你这个人和这个事儿记录下来。 嗯， 但是他这个记录的很认真。 嗯， 关键就是在“很认真”三个字上。 嗯， 所以他在整个的都包括这个女演员的表演啊，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贡献了很多。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虽然他做的是很简单很俗套的一些事情， 嗯， 都是套路，但是呢他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套路的东西呢把它做好，在他的这个叙事语境之下，他尽可能的把他该煽情的地方把他煽情煽好，然后该表演的地方让他表演都到位，然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变化，他又通过了几组不同时间节点上的事件他去做一个激励，然后给出一些行动的动因，他会在这些细节上他会去做一些铺设。那么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呢，就你不会觉得很假，但有的东西就是你一看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好像有点假或者有点做作哈、 嗯 啊。但是这个电影就还是一样，和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印度影片一样，你觉得很能让你共情。 哦， 对，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它又是变成一个小黑马的一个原因。 好吧，我们也不知道这部格格老师会在中国再一次取得什么样子的成绩啊。但是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的那个，无论对方来到这里拿走什么，我们都希望他能够给我们能够学到点什么， 是， 对吧？好的，那这样我们看一下，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最后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摔跤爸爸》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再次感谢小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知识，谢谢小爱。 嗯，我也很开心来做客。 好，谢谢。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听听糖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